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那说说这个叫中东呼吸综合症，香港人管它叫新沙士， 就是新 SARS。 对，就是就一种新的这个流行病。尽管说媒体啊，我看香港的几家报纸就是用的什么新沙士危机、新沙士恐慌，就用这些个字眼把它放在非常显要的这个版面，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香港还算是这个平静的，就是你在老百姓里面他是没有这个恐慌的。但是呢，大家都会怪罪于那几个过境的这个韩国人，就是拎不清。你说有两个女孩子，就他们住在铜锣湾还是哪个地方，他根本就不合作，拒绝隔离。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就是可以看出，就是特区以后可以制定一个相关的法律，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政府有权利就是说限制你在我境内的一些人的这些，这是特殊非常法嘛，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可以随便限制入境这个外来游客的人身自由，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应该有法律有条例可以依据去限制他们的行为。 对，反正韩国是说，如果你拒绝隔离，那罚款300万韩元，没多少钱，10000多人民币。 但是韩国，我觉得他们也挺靠谱的。我不知道这是段子还是怎么着，反正我也是跟一个在韩国的朋友聊天，就是去过中东国家的一个韩国人，他是感觉自己有那些症状，他就跑到医院去求诊，结果医生就说，哎，我们韩国不可能有这种病，然后结果呢，那个患者就说，你快点给我看，我有亲戚在青瓦台，你要是不给我看，我就去让我亲戚来找你。我说这真事儿吗？他说反正我们同事之间聊天，他就会聊起这个。但是你看韩国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医院哈，他给你看病的时候确实你听着不怎么靠谱，他不列了好几个中东国家吗？其中没有列上巴林，但是呢，好，后来就媒体就曝光他说巴林跟中东国家挨那么近，你怎么可能就禁止其他的？对，你其他的你，结果人家跑的说我去过巴林，他说巴林不在那个名单上，所以你不用，你走吧。他其实感染的， 地理不好， 对， 不知道巴林在哪儿，还是在巴黎隔壁。 现在呢，这个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进一步扩散，昨天呢就新增了5个确诊的个案，总数呢现在是30个人，其中呢一个属于第三代病人。第三代到底怎么个解释？ 有两个第三代病人，就比如说我是首例，然后 你 跟我是密切接触者， 我 传染给你，结果呢， 我 你又传染给圆圆了， 圆圆就是第三代。 对， 我不是从第一个人直接传过来的。 不过之前韩国政府一直是说不会有第三次传染，结果这次第三次传染了。 那现在他就接受隔离的人就已经是1300多人，当地已经超过200间学校宣布暂时 230间 停课， 暂时停课。就世卫组织说呢，已经开始筹组这个专家小组。等到韩国政府提出要求，我们马上就会去你那儿协助。然后香港政府，你看这些天都得闹哄哄的嘛，立法会 很紧张 的，就说你韩国政府，我要求你共享什么资源呢？你到底哪些医疗机构现在是已经有这种患者和疑似患者，他什么都不说，香港人就特别紧张。昨天我看那个电视上，议员就逼着那个食物卫生局长高永文嘛，说你快点跟世卫组织投诉他们去。但人家说这个世卫组织他也有他的一套规矩。然后我看香港媒体也采访世卫组织，那个发言人说什么吧，他说我们很能理解，因为香港人经历过03年非典，所以就他们非常的敏感，但是根据他们的那套规矩，现在似乎还够不着，就香港政府希望的那种，你快点给我公布，要不然我就怎么着你。 好像对韩国民众来说，他们也挺不满的。然后有人就拿了美国以前的例子来比较，美国是之前有过一例的那个 MERS 的感染患者，美国政府就把他驱车的路线啊，到哪家医院就诊啊，去过哪儿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出来了，给民众参考。然后但是韩国到现在什么都没公布出来，然后包括也有人会说，为什么现在韩国有这么多的传染病例，就是因为一开始这些信息没公布出来。 很多人可能没觉得有事儿，尤其像这次来中国的这个姓金的男子，他一开始就没有被隔离嘛，然后他的医生也没觉得这是个大事儿， 嗯， 然后就让他来了，来了之后才说，当时就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这个病看得那么重，然后把所有的疑似患者都隔离起来，就没有这些事儿了。韩国人还觉得现在给中国添了麻烦，觉得自己丢人。 有些人觉得丢人，有些人觉得干得漂亮。 但是哈，你什么都不公布，他有可能另外一种情况，就大家猜。猜你这件可能是，你这件可能是，他们就在那些 BBS 啊，或者在一些，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社交媒体上公布 当年的这个 非典的时候， 中国分点这个很多情况重新又重新上 演了。现在韩国他就是这样啊，就是他就考虑什么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嗯， 令到某些医疗机构声誉受损， 嗯、 还有。他会担心影响他的旅游嘛？ 嗯， 因为你看昨天香港的这个议员，他就要求什么？他就说我们香港政府角色太被动，你要给他们威胁，就是要提高去韩国旅游的这个警戒的级别。 嗯， 高永文就说啊，这个世卫，他说世卫组织他们的那个疫情监察是全面权威，是最全面最权威。 嗯， 就是世卫组织他不支持我们对他们提供这个旅游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就暂时不会。 对，世卫组织的一个官员出来说不支持韩国封锁边境， 嗯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撤销对韩国的这种旅游的警 嗯 嗯这旅游的就是设立旅游警告。 但是 我看台湾今天已经是有提高那个警戒了， 二 级警告， 嗯， 但是这个二级警告还是可以去，只是你要做好防护措施。 哎，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老是怪韩国说你怎么不赶快公布， 嗯， 韩国他有这么一个情况，原来他公布地方的那些医疗机构，他公布的这个权限他不在中央政府，不是朴槿惠你说你必须得公布，我地方上我就公布，说话权是处在那个相当于省长省委书记那个级别的人，他们愿意你才可以。当然这些人可能他是跟这个选举这跟他的政治前途有关系，所以他现在都是拒绝的，这个是韩国的， 所以再一次体现出， 这个，一位记者告诉咱们， 当这个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嗯， 你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是多么一件多么如何， 所以就都得像李总理每天坐镇就在现场。 而且他们公布了一个医院，就是为什么有230多所学校停课了，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京畿道这所医院被公布出来说有这个患者在里面就诊的时候死亡了， 嗯嗯， 周边的学校就全停课了，整个一个道一个省就相当于全停课了。 所以这些也是门学问哈，你说信息到底该公布多少，什么时间公布，由谁来公布，那他很多这个分寸的拿捏其实没有一个， 嗯， 没有一个规律，或者没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答案。 我觉得这个你回头看看 SARS 的时候，其实这个中国它政府经历了一场很重要的考验，就是它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多少学习到的就是及时公布消息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公众来说其实是有助于你这个来控制灾情和疫情的， 嗯嗯， 如果你一直隐瞒，那么这个社会上反而会流言四起， 对， 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应该我觉得韩国不知道他们政府怎么想的，是不是是能够从别的周围的邻居身上吸取一下教训呢， 嗯，而且不用说远的地方，他眼前他就已经是有教训了， 嗯， 已经处理过谣言， 嗯， 那现在呢似乎朴槿惠也在努力挽回，就是先前你这医院也没做好也麻痹大意，然后这个政府呢也会出现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个情况，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身在韩国的这么一位自由撰稿人，他呢在韩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10年时间，那前两天刚刚去首尔出差， 嗯， 他平常主要生活在釜山，那我们知道釜山已经沦陷了今天， 嗯， 那这个他叫做志祥，我们来听听志祥跟我们分享哈，现在韩国的这个疫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志祥你好，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现在韩国的疫情到底如何，有没有失控？ 我先从数据方面来分享一下，就是刚才韩国时间就是11:30左右，这边的这个保健福祉部，就是和咱们的卫生部差不多，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是确诊的是35人，然后已经隔离的是1667人，其中已经确诊的人已经有3个人是已经痊愈，可以随时出院。另外是其中隔离的那1000多人里面，其中有62个人已经解除这个隔离。然后比较官方的说法是，现在的这个疫情是初期防范措施做得不够好，做得失败。然后现在的这些措施和现在的数据是在预计的范围之内，这个是现在比较官方的说法。 嗯， 但是因为在初期，因为这个防范措施没有做好，导致有一些官方的机构和机构之间的这个数据和信息不对称， 或者说前后话不一样，导致民众有一些丧失这个信心，慢慢的有这个恐慌在扩散的趋势，现在是这个样子。 嗯，大家还是有一种恐慌的情绪，是不是？ 是的，有的，特别是在昨天在舆论上报道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之间有在聊的是，大家对于这个卫生用品，比如说口罩、洗手液这些东西，都有出现在超市里面要卖空的迹象。而且昨天有同学告诉我，在学校周边还有这些一些大的一些医院门口的这些药店里面的口罩都已经卖完了。 嗯，那这些措施都是政府建议的吗？ 勤洗手和戴口罩这两个措施是政府这两天一直在倡导的，而且政府是昨天还是今天发布了一个是防范措施10条还是防范措施11条，应该是，其中包含这两项。 嗯，我看网上有一些吐槽，就我不知道是段子还是是真事儿，就说政府劝大家不要吃骆驼肉，这个是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这是个段子。为什么呢？其实它是有由来的，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应该是保健福祉部卫生部的相关部门发布的一张海报，这个海报里面就是把用这个骆驼象征性的代表着咱们所说的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但是其实和骆驼的关系有关系，但是不是很大。但是有些政府的相关人员在这个新闻节目当中解释到，其实骆驼只是一个象征的表示，不是真的是骆驼，也不是说真的是骆驼里这个骆驼肉里面就有这个病毒，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那政府有没有告诫大家有一些地方大家不要去？ 目前来看的话，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关于就是哪些地方不要去的一些相关的强硬性的报道。 嗯， 政府方面还是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我认为是比较被动式的，就是说去哪里来过之后，请尽力的协助调查相关类似的。好像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出入中东地区部分的游客，是为了要强制的进行检查。这方面的信息也只有这么多，好像是。 嗯，官方他现在有没有定期的对于媒体新闻发布的这么一个制度？比如说每天定点在某一个时间，我就跟媒体通报今天的这个疫情处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现在有了这个制度，好像是从昨天还是前天开始的。然后刚才我跟你说的分享的那一批数据，韩国时间11:30分享的数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媒体发布会，然后会接受媒体的提问。然后会对之前的媒体一些报道的一些重点报道的一些事情进行解释。 嗯，因为我看到媒体也在报道说朴槿惠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是要全面的去管控这个疫情扩散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承认之前的工作做得不好。那我想知道现在韩国民众买政府的账吗？ 我认为就是韩国民众好像不是很买这个账，其中比较鲜明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韩国的就这个疾病治疗法相关的类似法律当中已经确定了，就是如果有类似疾病的话，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临时的委员会去执行相关的任务的。然后朴槿惠政府又出来又组织了这么一个相关的会议，又组织了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委员会，所以说有点就是自己打自己脸的感觉。之前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委员会，你还出来再组织一个委员会，是之前那个委员会真的是做得不好，还是说你有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是你就是在作秀？这是其中的一个观点。然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委员会组织上之后，组织的时候，其实朴槿惠政府只是叫的一些民间组织，还有一些专家。有一些在野党的人士就明显的反对说，朴槿惠政府排斥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没有叫我们。现这是两种比较鲜明的观点。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大家对于民众有没有买这个账的新闻报道，或者是我周边的人有没有赞同这个看法的人，其实比较少一些。 嗯，接着想问的就是民众相不相信政府他发放的这些信息？为什么这么问呢？之前2003年香港 SARS 疫情爆发的时候，香港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官方说什么民众是不信的，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太多的瞒报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我想知道韩国这次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觉得前两天的报道中的确有这种不实，或者说是有这种瞒报的类似情况。然后昨天的报道中也出现了其中 在韩国韩联社报道的时候，就是说其中有个记者往一个地方打电话啊，但应该是一个医院，然后那个记者就问那个医院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没有类似的患者，然后医院说全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就是仅以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保密其实让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现在民众其实对官方的话，我不能说是完全的丧失信心，我其实目前还是有一些就是半信半疑的状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韩国民众除了去相信政府或者相信这些相关的权力机构之外，他没有别的更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且现在所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也在对前一天或者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疑似的一些新闻，或者说大家比较觉得很像是真的但是是假的那些新闻，政府也会在今天的，特别是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进行了相关的解释，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嗯， 我觉得现在政府有一些把民众的这些信赖挽回的这种趋势在。 那我还想知道普通的韩国人知不知道像香港媒体在报道东西，香港政府的官员他们对于韩国政府的信息公布不透明是相当不满意的。那香港本地的这个立法会议员他们也向香港政府施压，就觉得你们应该去世界卫生组织投诉韩国，因为他们这样不合作不公布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其实韩国媒体的重点其实没有放在这一块。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是，咱们香港政府是要对过境去惠州的那个韩国人，如果他过境回来的话，要对他进行起诉。 嗯， 今天的早上韩国的媒体是报道了这么一个新闻，但是没有过多的评论。 嗯， 然后其实相关的就是韩国政府是不是公开合作以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这些信息的分享，韩国政府其中相关的一些公开的信息是我们会和其他的一些医疗组织共享这些信息，但是又具体有没有实施到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的考察啊。然后就是韩国的这个网络上的言论，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信息是对韩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其实感到羞辱，感觉到国格有丧失的一些民众还是有一部分存在的。 嗯，那对于停留过香港和现在也停留在大陆的几个韩国人，比如说他们有虚报健康信息的，有不配合隔离的，甚至还有抱怨医药伙食不好的，是饿了4天的，那韩国媒体会报道这些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疯子的这些韩国人吗？ 目前据我来看的话，韩国媒体的报道这方面的信息还相对来说少一些，就是偶尔可以看到这些信息然后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重心还是把这报道信息还是放在韩国国内这个情况比较多一点。 其他的一些 BBS 啊或者一些 Facebook 上面会聊这些吗？ 我有看到相关他们聊这些东西，特别是在相关的一点点就是不是主观性的阐述的新闻，只是一点点的事实阐述的新闻下面，就是韩国网友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网友有这些进行的这些对话之类的东西都在有，其实也算不上是吵架争执的也是有，就像每个国家都是有这个比较脑残的这些网友在网上面发一些很狂妄的言论，也有韩国这边也是有一些赞同或者说有些做得好什么之类的，这些也是有，但是不占多数吧我觉得。 倒是这几天在知乎上一直流传着一些帖子，就他用韩文写的嘛，有些网友就用大号的这个中文翻译，也是骂这些疯子说丢人丢到国外去了。而这个男的他出国之前就已经说他有这个症状嘛，当时医护人员只是建议他取消外出公干，你就别出差了，但是他不听，不听也就算了吧，他来到香港他就说谎，香港当时也拿他没办法是吧，现在他说要改，就是你必须得签名，签了名你相当于是做口供了，你如果说你的口供跟你在上面陈述的用笔写下不一样，我可以起诉你的，但现在又他人又在惠州是吧，躺在床上每天24小时听说有专人伺候然后也每天给他吃韩餐，他抱怨说4天了都没吃好，伙食太差， 后来就给他上韩餐了而且还有个翻译24小时在这个隔离房外面等着跟他做这个通话的交流不过除了香港之外大陆也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为他违反了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他涉嫌隐瞒病情然后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看他那个在香港的时候说撕扯，说没有人问他任何事情， 他说我不是隐瞒，我不是故意隐瞒， 因为你没问 我 因为你没有问我，你没有，就是你有些问题你没有问我，我没有必要主动提供给你。 但是入境的时候是要填一张那个单 子 的呀，要填你之前前往哪些地区，然后你身上有没有发热的症状，我都填过那单子。以前的时候 这个单子不是一定会填的，就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它时隐时现的，不是一直在那里的。 嗯， 有周围有疫情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单子要填。 对对 对 对对 对， 但是填的时候很多人也不耐烦了， 对啊， 就 是啊，就是很随便填，甚至就是乱写一下，然后就，而且看的人，因为他每天，你想每天几十万人过，几张几万人几十万张单子在你眼前过，你也不会很仔细的每张都看，就收集一下就。 我看到的报道是说，这个男子在香港的机场过口岸的时候被检测出来， 他 体温 高嘛， 他就拿着那些防护人员，就拿着远远的就照着你的额头。 对， 他就这么照一下是吧？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交流说他自己就没接触过这些疫情的病例，包括他在韩国看医生的时候也是，他明明知道他爸已经确诊了，然后还跟医生说我没接触过。 哎呀，这个人当然了，他也是很极端，可能哈，你说放的一般人都不会这么没有公德心，这么不负责任。你说你不负别人责也就算了，你对自己都这么不负责任，让自己这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现在就是说，香港政府觉得在律政司这个意见方面，他们已经在问他们了，说我有没有可能让类似以后还如果还出现这种人，我要采取法律手段，非常严肃， 堵住这个漏洞。 对，你看整个香港的气氛，它都是很严肃，很严肃，很紧张，很紧张。我看《明报》的这个社评直接就说了，宁可矫枉过正，也不能稍有怠忽。 嗯， 就是我宁可抓错了，我都不能漏抓一个。香港就这么一 思路，错杀一切也不能放过一个。 好，那到底呢，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它到底是个什么病，一般人的话咱们要防护哈，要到底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办法。那等会儿呢，我们再请一位这个专业的这种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普通人咱们现在离这个病看起来还比较远的时候，咱可以做些什么。三体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来继续说说这个中东呼吸症啊。 症， 这个病呢，它是2012年的时候在中东发现的。 嗯， 那现在呢，全球发现的这个患者最多的是在沙特阿拉 伯 和阿联酋，其次就是韩国。所以咱们花那么大篇幅知道韩国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它潜伏期呢是2到14天，就临床表现跟 SARS 很像，发烧，咳嗽， 也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嘛。 没错，它通常还会并发这个肺炎，有些人还会像腹泻呀，就是有这种肠胃不适的症状。情况严重的人就会出现肾衰竭、心包膜炎，还有这个血管内弥漫性凝血，甚至死亡。但是它也能治好， 但是它的致死率要比 SARS 高很多， 40%。 对，但是它的传染率反而比 SARS 低很多。 好，那说到底这个病哈，可不可怕？那如果是要预防的话，咱们应该又能做些什么？来听到的这位专家呢，他来自台湾，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员何美香老师，来听听。 第一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病毒可不可怕？因为我们研究病毒的人都会告诉你，并不可怕。它不可怕的地方是因为这个病毒现阶段我们对它的了解，它其实所感染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有了症状之后才具感染性，这是现阶段的了解。当然我们会收集更多的资料，我们也找到了蛮多没有症状感染，叫做无症状的感染者。比如说最近他们已经开始在筛检这个 camel 哈，就是这个骆驼，那有发现就是运载骆驼的卡车司机呢，那因为这个骆驼是有感染的，卡车司机也可以受到感染，可是他没生病。所以从个人的角度，就是叫做无症状感染的话，个人的角度是很好的。从传染病的角度，那表示说就是有一些人带着病毒在那边走。在我们的现阶段的了解，这些无症状感染的人，他 他感染性不强，但是我想他不是百分百不感染，就是你要看多了才会知道。 嗯， 但是以现阶段所有的资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韩国他所有感染的人这么接着感染，都是在医院里面，都是跟病人近距离感染，所以这样子的模式没有超脱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我们没看到堆人在社区里面，不知道他的感染源是哪里受到感染，所以这个病毒现在它所有的这个 behavior 哈，它的传染的模式并没有超脱我们原来的了解。 嗯， 那就是大家问说它是不是比较严重？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这个第一个指标病例，它是在5月20号才被诊断正确，5月20号以后才被挪到一个就是第四个医院，所以前面三个医院这个病毒这个病人所在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不知道这是 MERS 病毒的。 嗯， 所以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警觉，所以现在现阶段所有第二不管是第二个感染的病人或第三个感染病人，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感染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密切观察他所谓就是有没有5月20号以后他进到这个国家级的医院之后再受到感染，若是有的话，那我们当然就要提高警觉。我们相信韩国的国家级的医院他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准，而且也知道这些都是 MERS 病人了，所以假如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有再下一波的感染的话，那表示这个病毒它有一些模式是我们未知的，可是现阶段我们没看到这个。所以这个病毒从2012年至今呢，我们所看到至少在韩国这一波到今天为止，它并没有超越我们的了解。 嗯， 所以可不可怕对我来说它不是很可怕，就是你只要能够诊断，你知道病毒在这里，你做该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 是，那对于公众来说哈，我们能够做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怎么预防？ 我想第一个，这个病毒现在并不在香港，对不对？所以对香港人来说其实是不用紧张的。那对要去韩国旅游的人，你就这么想，这个病毒现阶段还是在医院里面，你有重要的公事要去，就是这个是你的 business， 你要去，我们不会阻止你，我认为就是还要去。但是若是到了韩国，你因为忽然生病了或者什么原因需要去医疗院所的话，那这个时候这就是我认为韩国政府没有公布医疗院所不对的地方，让旅游的人在那边，他若是有什么不预警的状况需要到医院，那么他总要有的选择。我们认为那些医院是还是不要去的，现在有病人，不过因为他其实最严重的那个医院已经被关了，所以是应该是进不去的。所以这是我们现阶段的预警，就是说对普通人来说呢，这个 MERS 病毒就跟 SARS 病毒一样，香港人很有经验，你就是洗手啊，在公共场所做该做的事情。但是现阶段 MERS 病毒并不在香港，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可怕的地方。那么医护人员就是对于外来的人或者现阶段任何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呢，他当然要问他的旅游史啊什么等等。 好，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已经是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就不是失控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不害怕。 但我看韩国我稍微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之前也仔细研究过那个整个这个 SARS 爆发的整个这个过程。 嗯， 他其实前面就是经历了一个就是隐瞒不报，各个医院的这个状况都是混乱的，彼此之间也没有一个消息沟通，然后你要看的就是每一天确诊人数是不是会成一个很突然这个量上的增长，如果这样一增长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对，就说明有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出现了。 对，但是你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他也出来说话了，他说韩国的疫情可能还会有大的增长。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刚才这个何老师他也说过，就是韩国医院没有重视这些病人，甚至没有隔离，而且这个病人暴露着 跑了好几家医院，同床的很多人。 对，他只是劝告他们说你们别乱跑，他不是隔离、嗯、结果呢不乱跑不乱跑，有的人就去打高尔夫球了。 所以就这个看护的过程来看肯定还会有一个大的爆发，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原话。 嗯、 包括你看香港这边，他其实都建议之前在中东有这个病的时候就已经建议说香港的游客去到中东之后不要在当地的医院就医。 嗯， 但是你像这个韩国还没公布，万一有人去了大家真的也不知道。你像这个台湾他已经公布了说如果有这种病例，有一共有6家这个岛内的医院和3家离岛的医院是指定医院，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就直接不要去这些医院就好了。然后内地也在传这些事情，比如说惠州人民医院有人说是不是转到广州人民医院了，惠州医院就出来病谣、辟谣说还在惠州、而且也有人说是不是 ICU 病房因为这个人已经封了，惠州医院又出来说没有封还好好的，对，就是封闭不让别人进了、然后还有人说天坛医院，北京的天坛医院是不是收治了，这个天坛医院也出来说中国现在只有一例在广东惠州、没有来到天坛医院、所以你看大家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但是反而你在这个事宜之后、大家就会没有这个疑虑了。 对，所以这个信息控制非常非常关键，就你不要到处都是信息源、我今天看南方都市报，我还发现他们就本来这个事儿发生在广东，按理说广东的这个媒体应该是最快 的、 最活跃的，发现是新华社通稿、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管控它其实有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说避免谣言的， 这个可能也是之前 SARS 然后留下了一个、就当时有一个 经验， 全国疾控中心，然后每天有统一由那个地方 发布信息， 全国又新增多少例，又死亡多少例，又治愈多少例。 嗯， 所以你看这个感觉让你看中，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还是台湾，对这个事情的应对都比韩国做得好。而且你看大陆马上就出了新的措施，所以到北京的航班都、国际航班都在这个离登机口那叫什么呀？离岛的机位停，然后要用大巴车才摆渡回到这个航站楼，而且所有的这个乘客必须先填个表说自己的体温是多少、然后检疫人员检疫所有人的体温正常之后才放人下飞机， 验明正身， 对，不然你就在飞机上待着你都下不来。 对，所以这些咱们也是付出非常惨痛代价、才能得出这一套的这个程序、那如果具体说来咱可以哪些措施，刚才何老师讲的就还不够仔细，就是做咱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应该做的事情包括哪些、虽然说有个段子， 不骑骆驼， 不骑骆驼，这是真的。 对，不喝骆驼奶。 对，他说避免到访这个农场、农庄或者有骆驼的市场，这个是香港的卫生防护中心他发布在网页上，靠谱的。然后说旅程当中呢，你要避免接触动物，他只说动物啊，就不光是骆驼，像雀鸟、家禽或者病人。还有就是一旦你要去到那些农场或者农庄，对，干嘛放一块儿？ 对， 接触动物前后都应该经常洗手。那洗手大家也会啊，就是你脚就这个手心手背啊，要洗30秒以上，是吧？还有那个你不应该饮用或者吃就是没有经过处理或者没煮熟的动物产品，包括奶和肉类，或可能被动物的这个分泌物、排泄物或者产品染污的这个食物，除非已经煮熟了、去皮了或者洗得很干净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马上去求医，也避免到中东呼吸综合症病人入住的医护环境。你要触摸眼、鼻或者口之前呢，打喷嚏、咳嗽或者清洗鼻子前后你都应该洗手，并且你在吃东西啊或者处理食物之前或者上厕所之后啊、这个都要洗手，这个是大家日常的这个健康习惯应该都有。 对， 所以呢有一个人群得特别的小心，就是你本身是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慢性肺病、或者肾衰竭和你的免疫不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 慢性病的人 要非常小心、剩下就是老年人孩子了。 对，新增的两例韩国的第三类人、叫什么呀，第三接触者的感染病例、有两个不是死亡了吗、他其实一个就是本身就有肺病，然后刚好又跟这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就跟第二代的人住在一起，结果就挂了。 哎呀，好，那尽管说现在还没有杀到咱们身边来，但是这些防护措施咱可以先做起来。比如说你真的很担心，我就戴口罩也无妨，是吧？好，那还是关于这个信息发布的问题和关于怎么样处理这些已经染病的这些人群，比如说从韩国来的人 疑似染病吧， 是不是应该就完全封闭， 不 让韩国来？ 光针对韩国，那中东地区的沙特那些巴黎的人怎么办呢？ 好，那这个现在如果就开始弄这么强硬的、比较极端的措施哈，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时机点？我们来继续听听何美香老师的看法。 你们要问说， 是不是可以不准韩国人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说旅游的限制哦，现在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就是国际这个健康的这个法哦，就是在国际卫生组织底下的这个叫做 IHR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在这个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在这个底下 WHO 是有 authority 来说什么地方不准去，什么人不准 travel 的。任何一个国家哈，包括香港在内，他要做超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时候，他要提出很好的理由，他要能够提出，他要能够 justify， 说我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通常我们不大会启动这个，因为假如是香港跟这个比如说深圳，那你说我要启动什么，那你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们很接近。那就是韩国的话，就我是不会建议了，我认为是没有这个必要。 好，那最后就是韩国方面哈，因为香港基于敏感，也是基于 SARS 200多条人命就没了，所以他就会对于政府公布这些疫情他显得非常的严苛，可以说。那其实政府他在选择公布的时候，他必须考虑一些什么东西，就这个尺寸方面他应该怎么拿捏。 现在我想这个韩国人没有公布的哦，就是医院的名称。那对我们国际就是不住在韩国，就是国际人士国际社会而言，其实医院的名称并不重要。那么他现在他就是尽他的能力诊断，他诊断了他也公布。那我想我们真正想要知道流行病学的资料，那个要研究，那个要进去探讨要研究。那么我们应该是要忽略韩国人开放让国际学者组团进去协助他，假如他自己做不到的话。现在我们专家在等的资料他是没有的，那么我也不会认为他是故意不告诉你，因为那个都需要有一个很严谨的方式来收集资料，对着过往的探讨，过往的病例去探讨他们的接触。其实因为 MERS 啊，我们真正的传播途径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楚。其实现在他这个病例发展的这么快，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 哎，他这儿怎么又说到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了解， 没有明确。对、 对， 因为他有时候是空气传染、体液传染、接触传染，那到底是怎样呢？ 对，现在明确的就是反正可能人跟骆驼接触会传染，然后飞沫会传染。包括世卫组织给的这个医疗防护人员他们应该怎么做的一个守则，除了你要戴口罩隔离这个呼吸的空气之外，还要戴一个额外的 眼罩、 对，防止这个飞沫传到你的眼睛里。 因为当时很多时候那个 SARS 病人最开始就是他们会突然喷血、喷吐血、然后喷到那个医护人周围人的脸上、眼睛上，然后那些人就被传染了，然后才开始戴那种大面罩才 对。就是虽然说咱们从一些通稿的新闻里面哈，也知道在惠州，在大陆这边它是控制得很好，那只有发现这一例，当然还有其他的正在隔离的，还不知道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就感觉吧，就那些医护人员也确实是环境很危险。你看他们自己就说，其实呢，他们是每4个小时轮班一次，院方允许他们回家，但是大部分我不回家， 对， 我害怕把病菌传染给我的家人，我宁愿住在酒店，我也不回家。 对，而且网上还有一个网传的惠州医务人员的朋友圈，他说这两扇门后面的世界谁懂？那些喊着要减医护人员收入的公务员们，那些不尊重医务人员的人们，那些整天想要把医患关系搞恶化的人，这一刻你们敢走在前线吗？所以也不是在传嘛，说他们是抽签进去的。 对， 一开始大家可能特别， 而且是要签协议，未婚的。 对对对，然后一开始是大家不理解，是不是大家都不愿去才抽签？结果人家惠州的这个医院，出来解释了，说是因为大家都想去，抢着去，所以才要抽签决定谁去。而且这个决定为什么是未婚的人去吗？有几个考虑。第一点就是未婚的人他们年轻，然后免疫力要强，所以对病毒的抵抗能力可能会强一些。第二个就是真的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因为可能结了婚的人毕竟有家， 然后有孩子，所以还是未婚的比较合适。当然我也在想啊，是不是这个韩国人，这个你找点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女护士去陪他，他会开心一点。 你是想不想呀？ 对， 我昨天也尝试在知乎里面找这个跟医护有关联的这些朋友，还真的有一位，他说他的妈妈的所在的医院就是在照顾这个惠州的姓金的这个韩国人，但是他就说希望低调处理，而且呢也不希望他妈妈和他同事的工作受到打扰，但是也很感谢就是外界对这些医护人员的关心。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得体，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媒体你说你控制那些信息可以，但是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点，咱们也想知道周边的这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到底是有哪一些。其实你说医患矛盾现在这么严重，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最近刚又出来一个砍在医院里砍伤这个大夫和这个护士的。 好，这个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来聊聊。其实咱们也都算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时候，尤其是圆圆他当时在香港就是全程恐慌，那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就发现整个城市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哎，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那么安全啊？等一会儿也可以再聊一聊。 News and music More than radio. 你知道昨天下午这个香港的卫生防护中心他们又开发布会了吗？就我就感觉这些天他们开发布会的这个频率特别的高。就是总体觉得他一掌握新的消息，他就会立马告诉媒体机构，就不用你主动再去访。我还问过那卫视，咱们有一些跑前线新闻的这个记者，我说你们会不会要主动去采访一些专家？他说暂时没有，因为现在他们官方发布信息已经我们觉得很全面了，所以就是公众他也没有这种迫切的需求，就感觉你政府是不是有些信息瞒着我？ 他没有对信息的饥渴， 对， 他已经就是从没，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的话，他能够从你政府给的消息里自己推断出，哦，基本上是符合 安全 事实的，是安全的，对。 所以你就看现在媒体他频频发布官方的这些信息，我生活在这儿，我就足以觉得很安心，我就知道哦，他们该紧张的时候再紧张。你像包括怎么样向世卫组织去施压，怎么样跟律政司寻求合作，就是对不负责任的人我们要用法律手段去告诉他们你不能这么做，你就该严的时候就严，媒体他也在尽他的这个职责，就是你总体觉得 各司其职嘛， 我觉得是安全的， 对，这是有效的一个管控和这个社会秩序。 台湾他们其实发布会开的也挺频的，因为之前有谣传说台湾也出现了首例嘛，后来有一个隔离的病人然后被确诊其实是流感不是这个 MERS， 所以台湾一直在开发布会，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啊，现在起码政府一直在做事情，他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们，我们也觉得是安全的，而且台湾也公布了这个电话，然后你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是疑似病例马上打这个电话， 对， 马上就会有专人跑到你这儿来把你给 拉 走隔离，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他这个防护措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但是12年前香港可不是这样，当时董伯伯还是特首的时候，我看很多的香港的公关书啊，就会把放作一个 案例 是最失败的一个案例，就是当年做有多差。我记得他讲到那个当时的这个卫生福利和食物局局长叫杨永强，他呢就多次在媒体面前失态，也打包票说我们现在非常的安全，他就整个你就让大家就这话说的太死了，而且你说的太早了，其实是很多 是 不确定因素。 简单，你怎么能够说安全？你至少提出来，比如说口岸我们怎么控制，医院我们有多少人去准备，还有大学我们在加紧研究疫苗啊什么的，然后公共场所我们怎么去布置，然后最后你觉得才能说我们现在至少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你不能前面什么都不讲，然后别人一问你，你就说啊放心吧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这种。 他越这么说你就越起疑心， 对。 而且他当时面对记者，他也开发布会，但是那个发布会呢，他就没有一开始是每日更新情报，就没有开发布会。然后当被记者一问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戴口罩？结果呢，这个官员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想吓怕所有的香港市民？你让他们不敢出街，而且也会令到我们整个的形象，你会吓走那些游客。 当时呢，就是传媒就质疑说你这个方法是不对的，而且说你这个数据是不是有一直在隐瞒。他当时数字是上升到100个的时候，媒体才终于就逼迫杨永强是承认说，其实除了受感染的医务人员数目之外，还有两类数字他没有公布。一个呢就是受感染的医务人员家属的数目，第二个就是受感染的入院探访人士数目。但是他这个时候还否认了一个，就是社区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 所以才会有淘大的那种惨剧。 但是你看香港有一些有心人哈，就是你官方是一套话语体系，其他有心人比如说学界的那些教授，当年有一个医学院的教授院长，他叫钟尚志，他自己主动召集全媒来采访，他说我发现有十几位患者是发现是来自社区的。他当时是眼里满含泪水跟他讲，我整个行医生涯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次更加失控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他在媒体上一这么说，整个舆论哗然，并且是愤怒嘛。你说官方你有这些信息肯定，但是你不告诉我们。后来政府呢，他偷偷的在网站上加上那些社区传染的这个数字。他又问被记者问，那现在怎么办嘛，公众怎么应对嘛。杨永强非常冷漠，他说吃饭和呼吸都有风险啊，那是不是你想没风险，那你不用活了。 这好像网民经常有这种 他就是 逻辑， 就是已经失态 了。 对，他完全没有那个一个局长该有的在媒体面前那种风度都没了。也问学校要不要停课嘛，很多他不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们学校自己去处理吧。然后就显得政府就非常的犹豫嘛，你根本在很多事情上你既没有把握。 这一点上就体现了，就说明这个一个政府在关键时刻犹犹豫豫会害死很 多 人。 对，他主要的担心是什么？一个是担心这个经济金融受影响，比如说你股市要停市的， 对， 你房地产瞬间就插水了，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那些大财团的利益。 还有呢，特首的表现也特别搞笑，他跟他的老婆就是要出席一些跟红十字的这个志愿者一起就做一些公关的活动啊，就是我们要打扫这个街区啊或者干嘛的。后来也被传媒发现，哦，原来那个街区本来就是打扫好的，已经是很干净了，让他们就做做样子。还有呢，他妻子出现的时候呢，他浑身从头到脚包着严严实实嘛，他自己还带了那个生化防护具。然后他就记者就问他，你怎么穿成这样？他就说，哎呀，我不怕，那是假的，我也是个义工，我也很害怕。然后媒体又笑他，他说这简直就是国际笑话。 对，自己打自己脸。 对，你看这全部都是相当失败的这个经验。所以说香港刚才讲到这么安全，它不是凭空来的，它都是付出 了 很惨烈的代价，经历一个从前很糟糕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变好的。 而且我还记得就是之前的时候戴口罩一点都不流行，但是经过 SARS 以后，就是戴口罩已经成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必需品了。基本上你到任何一个小店，什么 7-11 都可以买到口罩，散装的，而且还是 对。我有一个同学，我觉得一直特别神奇，他永远都戴着口罩，不管在哪儿，他的口罩可能他平常说话的时候是放在下巴这儿的，但是一不说话了或者不吃饭了，然后就马上把口罩戴上去，所以他脸上是永远贴着一个口罩的。你想到这个人马上就能想到他的口罩。 你是不是如果他不戴口罩已经不会认得他是谁？ 对，会不习惯。 他是不是心里有阴影？ 他应该是这种，应该是心里有阴影， 是吧？ 你会不习惯，但是他把口罩拿了，你就会发现，哎，他下巴好尖，是不是去做过整形？ 哎，但是你说这种疫情或者人生当中的大的变故，它真的会很深刻的影响一个城市生活方式。 现在香港还到现在了，那个电梯间还会就是那个按钮还会告诉 你 说每2个小时会消毒 一次， 对， 然后每星期大概会用那个高温高压水龙头去冲那个地洗地， 甚至包括你一块一堆人吃饭的时候，香港人不是特别习惯用公筷吗？但是那大陆人刚来的时候觉得哎这么见外 是 吧？后来一问，他说是从2003年之后大家才这么注意的。 对，包括你看你每次过关的时候按了指纹，马上就有那个消毒液让你去把手擦 一 下， 擦一擦， 也是防止说传染病毒。内地其实也有，就是我感觉现在没有那么严格的执行了。以前什么公交车是隔多长时间你这个座位就消毒一次，地铁也是，电梯的按钮也是，全都 是。 但是现在你就感觉这个东西空有一个东西放在那里， 这个东西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你隔比较远了，你就会这个东西制度什么监管啊执行啊就慢慢的稀松了，然后一直要等到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又爆发一次之后，然后又会捡起来。他养成这个习惯 惯其实很难的。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哎，有些时候虽然咱们这个国家你有些人会说我们这个民主集中制在很多方面是不好的，但是在应对灾难这块我真的觉得挺好。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把它当政治任务来做的，像那时候我在山东嘛，我那个时候本来是要去北京上学的，就是因为非典然后我就留在山东读高中。 我觉得这个你只能说明什么吧，你是有这个决心，但是你有决心不代表你有方法，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或者一套流程。 当年之所以能够最后可以把信息这么通畅公开及时的传出去，是因为钟南山非常就是奋力就极力的要求一定要把这个公布信息。在他到北京拉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他几乎跟当时的那些整个的医疗体系卫生体系的人是对着干的，然后最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对，我只是想说，因为当时我们山东是没有的嘛，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你的那个边境线基本上是封锁的，山东省，因为那个时候每个省都要确保自己省没有，然后就是很多经济上的往来全都没了。 对，你看就用这种很军事化的这个方法，其实也能达到效果。当然事后大家都可以理解哈，可是你当你有经验的时候，你也会想咱们还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就是你一方面我可以防止疫情，一方面我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就可以最大程度的继续那些正常的生活。 没错， 所以现在我其实挺庆幸有个朝鲜隔在韩国和咱们中间的。 我觉得这更可怕，因为朝鲜是一个更不透明 不公开的地方，对，你 完全不知道里面发 生 什么事你什么都不知道。对， 但是我也在想，万一韩国有一个病例传到朝鲜去，朝鲜现在的医疗水平那估计很危险。 但是不管韩国怎么着了，反正现在金胖子他是抽朴槿惠的水，就一直说你看这证明韩国政府多么的无能和腐败。 对啊。 好，那现在呢这个疫情咱们是安全的哈，但是韩国这边的这个情况也必须时刻关注着， 注意了。 那大家如果要去的韩国没有办法一定得去的话，千万千万得注意。好，那非常谢谢今天收听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